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207. And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is actually on page 197 if you have this book. Noah Webster. That's the name of a person who compiled the first American dictionary. It is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美式英语字典的这个编的这个人，我们常叫做美式大词典。好，我们现在先把这文章念一下。Noah Webster was born in West Hartford, Connecticut in 1758. He came of age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strongly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be culturally independent from Britain and that a large part of America was in its distinctive language. Realizing that American English was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British English, there were different idioms, pronunciations, and styles. In 1806, Webster published the first true American dictionar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his work,Webster went on to work on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he learned some 26 languages. The dictionary included 70,000 entries in total. Webster was the first to document words that were distinctively American, such as skunk, chowder, and hickory.He also urged people to change the spelling of many words that he felt were confusing in their spelling. Words such as music were changed to music and center to center. Because of his hard work and diligence, the world was given the first dictionary that truly expressed American English. Well, this lesson talks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pronunciation, 尤其在发音部分的，那么这个差别是蛮大的。比如说 chance, C-H-A-N-C-E, 在 American English 我们会讲 chance, chances are it's going to rain this afternoon, 很可能今天下午会下雨。可是英国人念的时候。Chances are it's going to rain this afternoon. 他念 afternoon, 他不念 afternoon. Chance 念成 chances. 所以包括呢 ABCD 的这个到最后那个 Z, 在英式的念法念 Z, 这样子哈，都是不太一样的哈。啊，比如说像 elephant, 英国人有些人就会念 elephant, 啊，就是有些差异。好，我们不管怎么样。Noah Webster was born in West Hartford, Connecticut, in 1758. 这个人 Noah Webster, 他是在1758年康乃狄克州，那么在 Westford 这个地方出生的。He came of age, 也就等于 he grew up to become an adult, 就是长大成人了，叫 came of age.在什么时候长大成人呢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也就是在美国革命的时候啊，这个时期他长大的。And strongly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be culturally independent from Britain, and that a large part of America was in its distinctive language, realizing that American English was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British English. 他同时强烈的认为。Strongly believed, 我不会念成 believed, 因为 believed 难发音 believed believed 比较好发音 believed、before between 都这样念法。同时相信呢两点，为什么我讲加个两点呢？因为它有一个 that 从句，接下来有一个 and 还连接另外一个 that 从句。第一个 that 从句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be culturally independent from Britain and that and 为什么后头加个 that 就告诉我们 and 连接的是 believe 两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作为 believe 的宾语是这样过来。他强烈认为第一美国呢需要呢在文化上独立于英国 independent 或者你可以用 from 但你也可以用 of of 这个用法。He is 30 now, 他现在是30岁了 yet he is still dependent on his parents, 但他还是依赖父母。但是 independent 可以用 from, 或者是用 of。He is 30, but he is independent of his parents. 虽然他30岁他已经不依赖父母了这样子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所以呢 to be culturally independent,of Britain 用那个 from 改成 of 也对，在文化上应该独立于大不列颠。 And that 同时也认为 A large part of America 美国一大部分区域呢 was in its distinctive language 他们都是讲的用自己的很特殊的独特的叫 distinctive 很独特的也就是呢 It's unique UNIQUE独特的 language 独特的语言、它是跟美在英式的发音尤其发音上的不太一样的这样、这个是我们要特别了解的比如说你在英式的整个的念这一段文章的话 Noah Webster was born in West Hartford, Connecticut in 1758 He came of age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d strongly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be culturally independent from Britain. 因为这美式的英文叫 Britain, 它用 ten 的音。Noah Webster was born in West Hartford, Connecticut in 1758. He came of age during, 它不会念成 during, 它念 during。然后后头动词 realizing, 本来是 and realized。跟前面的 strongly believed 形成连接可是呢这个呢 believed 前面已经也有呢有一个 and 了 and strongly believed 这个并列连词连接 came of age 跟 strongly believed 你后来再来一个 and realized 太多 and 他就把 and 去掉这个动词没连接词的时候就要变成现在分词他同时了解到 realizing that American English was美式英语呢 was remarkably different 是显然的不同的不同于英式英语 from British English 好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字叫 distinctive distinctive 代表独特的但你要特别记住另外一个字叫 distinct D-I-S-T-I-N-C-T 好这个叫 distinct 它的念法呢叫 distinct 它没有这个 I-V-E 不是 distinctive他的意思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呢 ,he speaks very distinct English, 他的英语讲得非常的清晰所以让我们可以听得懂。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这种人讲话呢schwa的音用的太多了也就是的简化音。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那可是呢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讲话的每个字词咬字的非常清晰啊就是我们就是说 He speaks very distinct English 我们就这样讲啊差别就在这里 Distinctive 独特的 Distinct 清晰的 There are different idioms 他们有不同的 idioms 也就是习语 Pronunciations 发音 And styles 以及风格In 1806, 就在1806年的时候 ,Webster published, 他就呢出版了 The First True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 真正的所谓地道的美式的美语字典。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这个作品呢发表之后呢 就是出版之后 This work 就是作品 Webster went to work on 就是这个 Webster 就接着就干什么呢这个你 went 后头其实可以加个 on went on to work on 它不影响 went to 就接着就 went on 再加个 to 就接着也是接着又接着就但是 went on 如果你加了 ing 就不一样了 When he saw me he went on writing his letter 他见到我的时候他继续写他的信那如果说 after talking to me跟我谈完话之后 he went on to write his letter 他接着就开始写他的信所以呢这个 Webster went to work on 就等于 went on to work on 但是他后头已经有个 work on 了所以 went on 那个 on 他把省掉了接着就干什么呢 work on 就等于 embark on 这个字啊是 E-M-B-A-R-K embark 后头加 on 接着就开始从事啊，就记住翻成从事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他说英语的美语字典美式字典美式英语字典就可以这样说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为了要研究这个 research 名词动词都念成 research 好为了要研究呢那这些来源出处 the origins什么的出处呢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就是英语啊从哪来的呢 he learned some 26 languages 他就学了大约26种语言因为英语是一个大杂烩这要感谢当年的谁啊就是 Alfred the Great 亚弗烈的大帝啊他呢就是收集了各种不同的这种当时英语没有统一啊他把这个英语呢就是到处收集外来的字眼所以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 Bon Voyage 这就是法文嘛一路顺风对不对 Litchi 就是荔枝 啊来自于广东话奶鸡啊，它就变成了荔枝啊。这没想到 Kuli 那苦力那这个来自于上海所以它大杂烩什么话里都有的啊。所以他就研究了那么多的语言The dictionary included 70,000 entries in total. In total 就总共。这个呢通常在放在数字的后头。你不用 in total, 你也可以用呢 totally, 副词把 IN 去掉 ,T-O-T-A-L-L-Y, included 70,000 entries totally. 或者是你用 all told, A-L-L, 然后再加一个 T-O-L-D。He has $50 all told. 他总共有50块钱。不要翻成全部被告诉啊。All told 就总共。也就是 in total. 这个 entries 就是单词。一条一条的列出来的单词。但单词下面的这些例句不算哦。它只是这个 entries, 就列出来的单词条。词条就有70,000个。Webster was the first to document words that were distinctively American. 所以韦氏这位人呢韦伯斯特呢他是第一个人 was the first person, 什么呢 to document, 不要念 document, document 是名词叫做公文但 document 叫记录记录呢 words, 就是 record, R-E-C-O-R-D, 把这些单词一一记录下来是什么单词 that were distinctively, 是独特的美国式的就美国美文独特所有的 such as 什么东西呢 skunk 臭鼬鼠啊，这种的这个又臭鼬鼠啊我记得呢在加州一个地方 California 有很多地方呢像 San Francisco 我们在北加州了这个 Bay Area 也就是湾区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 Walnut Creek 接着还有什么地方的 Concord 等等那么这些小镇呢、啊他们跟都有这么的这种 skunk 这个 skunk 呢千万不要靠近它它否则它放一个屁的时候一臭起来三天的那个臭味的都受不了是叫做 skunk 这个是英式英语没有的 chowder 就是巧达浓汤我们这个通常什么是 chowder 呢 chowder 是最重要的就要有牛奶在里头里头放什么东西呢海鲜啦、啊、 蔬菜啊等等都是都随便你怎么放，非常浓的，很好吃。And hickory 啊，就是珊瑚桃。那倒不是那个果实重要，而是珊瑚桃木。这个木非常坚硬，通常用来做地板用的，所以美国很多的地板都是 hickory 这样子做的。He also urged， 他同时 called on， 你不用 urged， 你用 call 后头加 on， C A L L E D， call on people， 呼吁大家干什么？ To change the spelling of many words， 他改变了这种许多单词的拼法。That 这些呢单词的拼法 he felt were confusing。但是这些单词呢他们觉得很困扰，在哪困扰？ In their spelling， 在他们拼出来的时候很困扰。比如说吧， words， 像这些单词 such as music， 这也是念成 music， 其实它来自于西班牙文 música， música 呢然后呢变得又不全，把那个 a 呢去掉了，但是呢 música 呢那就变得那个 k 又保留，就 music，所以这个 K 是无意义的， C 本来就念成 K， 你加个 K 没有意义嘛。好， word change to music 就改成了 music。 And Santa 就是英式的发音， Santa 就是这样，你这样子 会无聊耶，因为你不懂的不懂，你学英文的人看这个 TR 以后念 Santa Santa、就是会这样会搞得让人糊涂了，所以干脆就变成 C-E-N-T-E-R Center。 Because of his hard work， 由于他的努力 and diligence， 以及呢执着，也就是很勤勉，就是努力的意思，孜孜不倦。努力 hard work 是一时的， diligence 常态的，就长期的不断的孜孜不倦的这样努力。 The world was given， 我们世人就获得了一个呢第一本字典， The first dictionary。什么字典呢？ That truly expressed American English， 就完完全全就是表达了表现了美式英语。所以呢韦氏大字典真要感谢它的里面的注解，到现在看还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好，这里我就不再念了，让大家呢就是跟着这样做练习，然后念了几遍之后用 paraphrase 这种方式， paraphrasing 我常讲的就是用自己用英文诠释啊，然后来训练自己的这种口语能力。语法重点，介绍 that 引导名词从句时 that 可省略的时机。 A 及物动词，像 say 啊、说、know 知道、find 发现、understand 了解。好，think 那就是认为、believe 相信或认为、guess 想或者认为、猜等等。之后如果接一个 that 从句的时候，这个 that 可以省得掉。 Peter has the ability to handle the problem， 我知道彼得有这种能力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 that 从句，所以 that 可以省得掉。 I know Peter has the ability to handle the problem。 ability 那么英式的念法 ability、可是美式是 B-I-L bill ability，它是你看这小地方 handle 的英式念法 handle， 那 handle 啊，这是美式叫 handle， 还有含混音像 metal M E T A L， 它的不会念是 metal 啊，那这个是都不一样的这样。好了，一个 that， 所以一样省得掉。I finally found my husband had been cheating on me for years， 这样子。好，了解之后我们接着翻过来，看下边 B 上列及物动词之后，如果接两个以上的 that 从句做宾语时，最后一个 that 从句必须要与并列连词 and 连接，且每一个 that 都不要省略掉。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I think that John spoiled the plan and that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我认为约翰把这个计划搞砸了，叫 spoiledSpoil 本来是宠坏， The little boy obviously is spoiled， 这个小孩子显然受到宠坏了，这样子。好， spoil 常常想孩子不打不成器，英文怎么说？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Spare 是 S-P-A-R-E， 就省略，省略这个竹竿呢， R-O-D 就是棍子， R-O-D 啊，你这个省略这个棍子不用，spoil the child， 小孩子就会宠坏掉。 所以就孩子不打不成器。好，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那这边就这样了 ，spoil 就是把计划搞砸了 ，and 那个后头那个 that 就不要省略掉 ，and that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同时，我也认为他必须要为这个事情负责。如果你把这个 that 省略掉的话，就变成你看啊，下面的你看理由，你看这个第二了啊。若将第二个 that 省略掉，变成下面的错误的句子。I think that John spoiled the plan。我认为约翰呢把计划搞砸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主句 ，and 另外加一个主句 ，and 他，我认为一件事情，同时他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就好像今天天气很好，同时白菜呢炒辣椒蛮好吃的，那这个是风马牛不相关，所以你因此啊，你就必须那个 and 后头那个 that 不能省略掉，就清楚告诉我们，我认为有两件事，第一个是约翰呢把计划搞砸。第二个我也认为他应当为这个事情负责，所以这才清楚。再看下面例子 We all know that Peter and Mary loved each other and he will marry her next year。 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跟玛丽呢彼此相爱，好，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接着又说了他跟他明年要结婚，你中文很顺，可是前面是讲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然后呢他跟他明年要结婚了，那岂不是就是说呢，你讲了一件事，突然间莫名其妙讲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说今天天气很好，同时下午的这个电视剧很好看，你这什么就是让没头没脑，这样搞不清楚。所以呢就这个 that 就要加上去，所以 we all know that Peter loves Mary and we also know 可以省略掉that he will marry her next year。 我们都知道两件事，第一彼得喜欢玛丽，同时也知道第二他俩明年会结婚，所以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呢？所以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得下，再来看下面的200页。 I believe that no one is perfect， 我相信没有人是完美的， perfect 完美。 that 第二件事情我相信的是 we are likely to make mistakes every now and then， 也就是 now and then， 也就是这个 once in a while， or 就等于 sometimes， once in a while， O-N-C-E， once 加 in， a 加一个 a， while W-H-I-L-E， once in a while， every now and then， 或是 now and then， 也就等于 sometimes， 或是 at times， at 加个 times， 就是偶尔动不动就会犯错。同时第三点我认为的 and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forgive others if they make mistakes， 如果他们犯错的话我们要懂得要学习要原谅他们，所以这是三点是我相信的，所以这样就清楚了。好，我们现在就看了第二了，本科第二句即采用了并列连词 and 连接两个 that 从句共作 believe 的宾语，如下列 and strongly believe 同时强烈的认为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be culturally independent from 或者是 of Britain。 第一件事就是美国必须要在文化上独立于英国， and that 同时也要呢强烈的相信 that a large part of America 美国大部分地区 was in its distinctive language， 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然后后头的动词 realizing 是没有and 并列连词连接，所以就要变现在分词，同时了解到点点点这样。所以呢这边我就不说了，那么这些用法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一学会。我们下次再会。 I something you as if you couldn't see in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At least I haven't got a wife. I something you, you what not me. I something you, as the dead things moulder in Leicester Square. That's the place to be.After all these ruined years